今天是棕树节的主日，应该是挥动那些绿色的植物，个主题应该是绿色的。不过在芝加哥今天给了一个白色的主题给我们，所以有一点不太合，但是我们都在教会的节期的当中，我们去纪念到下个礼拜是复活节，而在复活节之前的这个礼拜就是纪念昔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亦是耶稣最后一次去到耶路撒冷，就是他在地上的日子的最后的几日。因为他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再过几日就被捉拿受审和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棕树节之后的那几日，我们就称它为 Holy Week， 一个我或者在中文我们就用了另外一个 term， 就是受难周，就是耶稣要受难的这个礼拜。在这个的棕树节的主日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刚才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头那几节的经文，就是记载耶稣他是好像是很光荣地去进入了这个的耶路撒冷。虽然和耶稣的受难似乎是两个的不同的对比，不过在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的经文，23节至26节，也都是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段他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这番的说话，在这番的说话的里面，耶稣他就说是一个的荣耀的时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也都跟那班的民众那种的欢呼，那种的光明都 是吻合的。我们就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耶稣他跟门徒说这几句的说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如果你心水清，你就发觉到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了很多次的时候，很多次的时候耶稣都说未到的，记得吗？在水边走，他的妈跟他说，耶稣第一个回应就是说我的时间未到。去到第七章，耶稣的兄弟跟他们说，如果太大声你可以调整一下，我觉得好像很大声这样，不过如果你们觉得 OK 就 OK。 去到第七章，耶稣的兄弟呢就跟他说，喂，你这么厉害这么威，不如现在就去耶路撒冷，就去犹大啦，这样。耶稣就说我的时间未到。去到第八章，耶稣说写书的人即是约翰，他说因为他的时间未到。 OK， 未到未到还未到，等一下先。去到第十二章，他进入耶路撒冷，圣经说是他自己说的，所以说我的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呢？就是得荣耀的时间。得荣耀是好又不好啊？荣耀啊，我最光彩的时间现在到了。 OK？你都明白了，是不是？当耶稣他说我得荣耀的时间到了，是指什么？就是我的死期到了。这个是一个对比来的，是不是？ OK， 我的死期到了，耶稣他用了什么的字眼去形容他自己的死呢？就是说我得荣耀的时间到了。我们不明白，是不是？ OK， 耶稣都知道你们不明白的，要用了一个的比喻，很简短的比喻来到去解释，那个就是一个一粒麦子的比喻，很短的。他说一粒麦子 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想不用我解啦，系咪？你有冇种嘢嘅屋企？或者咧，我哋去翻我哋嘅古代嘅时候，喺耶稣嘅时代，佢哋系食面包噶嘛，系咪？嗰啲嘅面粉系用嗰啲嘅小麦去做出嚟噶嘛？而嗰啲嘅小麦系一粒嘅麦嘅种子，我哋撒喺个田嘅里边，系一粒嘅麦嘅种子，当适当嘅时间、适当嘅温度、适当嘅水分。那粒的种子就会爆开，就会飙一些芽出来，然后就会长成坡的那些墨水，是不是？那些墨水长成呢，你就要就是滴它出来，是一粒的墨，是因为它的爆开而长成了一个墨水，就成为了很多那些墨水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們吃米的嘛，都是一樣的，你剩下那些米成為了那些稻田，也都是生了成大棵那些稻米出來，我們這樣打它出來的時候，那就有很多米、很多碗飯給我們吃。所以耶穌他說這個的比喻呢，基本上就是我們大家都可以去明白，就是他說我就好像那粒麥子一樣，在地里面死了，然后呢，是因为我死了，然后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有很多的生命是因为我的牺牲呢而成就。或者耶稣要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对死亡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中国人好避讳讲死嘅，我哋唔讲死，我哋讲屎嘅。我哋唔会讲话佢死咗，我哋话佢去咗嘅，佢走咗。即系我哋系受着一啲嘅，你话系佛教或者系儒家学说等等，我哋觉得人死如灯灭，死咗。一切就完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是很喜欢去讲死这个课题，但是当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对于死亡有一个新的看法，起码在这里面给到我们有两个的含义。耶稣告诉我们，死是一个生命的转化的过程。耶稣告诉我们，死是一个生命的延续的过程。死亡并不是很可怕，因为死亡是代表得荣耀的时候。死亡是代表一个的生命的转化过程。你想想，一粒的麦子，它就是一粒这么小的种子，但是在它经过了它爆开，当你去收割那个的稻田，你去收割那些墨水的过程里面，你不会再见到那粒的种子了。如果那个种子它说我要做回我自己，我不要爆开，我要仍然是一粒，那它就仍然是一粒了。你收割不到任何那些墨水的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死亡是有一种的意义在里面，是一种什么的意义？是生命的转化，是可以转化的，是从一粒的墨子成为了一大棵 的墨水。这个就是生命咯，这个就是死亡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讲很多关于死亡的事。就算下个礼拜我们去到浸礼的时候，浸礼的意义是什么？是藉着浸礼归入死，是因为进入死亡 而有了这个生机。死亡给我们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延续的过程。耶稣他在地上只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好像一粒个麦子。如果耶稣不牺牲 他当然我不知道怎样啦，仍然有另外一些历史可以改写，但是耶稣的牺牲就令到有更多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长起来。最起码十二个门徒减了犹大都有十一个门徒。耶稣复活之后，见过耶稣复活的那圣经说有起码有五百个的信徒，去到使徒行传都数不到有多少个信徒，都是因为一个人，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的进入死亡而得以延续。死亡是一个生命的延续，并不是一个终结。所以为什么耶稣他说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是要让人能够可以继续的去享受我们的生命，而要有更多的生命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延续下去。这个就是耶稣他要最后跟门徒所说这一番的说话，不知道班门徒明不明白。所以他跟着呢，他就再用了他自己的生命来到去引导门徒呢去看他自己的生命。那句的说话呢，我们都应该不陌生的。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如果你有心水清的话，你发觉到其实圣经常用很多对比的说话。在这里就是有一个对比，对比就是什么？你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就失去了它，你恨恶自己的生命你得到生命，是一个对比来的。你又可能会记得，其实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甚至在路加福音都有同样的记载。在我们要去明白耶稣他说这个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就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需要真的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如果不是呢，我们就真的要打这个的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了。是一个这么要 去爱惜自己生命的一个世代里面，耶稣竟然叫我们就是说，如果你爱惜你的生命你就死了。有一本的漫画书叫做一个小熊围棋的魔法 的故事，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的 Winnie the Pooh 一个的漫画书，现在在亚洲呢很盛行的。它里面呢就都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就是用 Winnie the Pooh 它去讲它自己的人生。其中有几课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要活得幸福呢，你就要首先就要爱自己，其中一个爱惜生命同埋恨恶生命，得到生命同埋失去生命，我哋睇两方面。第一方面咧，就系喺原文希腊文里边咧，讲生命咧，真系用咗两个字嚟到去讲嘅，即系一个嘅生命咧，就系代表我哋喺即系我哋按照上文下理里边咧去睇咧，就系一个嘅生命就系代表我哋喺地上面嘅生命。另外一个的生命呢，就是代表是永恒的生命，是天上的生命。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呢， 我再翻過去睇路加福音或者馬可福音咧，佢都係用咗兩個字嚟到去代表呢個嘅生命。嗱，第一方面，如果我哋咁睇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如果你去只係愛惜你自己喺地上邊短暫嘅生命嘅時候咧，你就有機會會失去咗你永恆嘅生命啦。但係如果你恨惡你自己短暫嘅生命嘅話咧，你反而就會得到永恆嘅生命。嗱，咁樣去咧，起碼我哋就明白多少少耶穌所講呢句嘅説話嘅意思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是。有個兩個字咧，我哋硬係即係去有問題嘅，就係點解耶穌話要恨惡自己嘅生命咧？即係我唔愛，我唔恨得唔得咧？其實福音書都有類似咁樣嘅字眼，不過咧就用咗另外一啲嘅字眼嚟到去表達呢個嘅意思。其實嗰個原文就唔係淨係要解釋恨惡或者係憎恨自己嘅生命。这个是一个对比来的嘛。个对比就是你去爱这个生命，那就是怎样，就是说你爱少一点这个生命。你不要爱这么多地上的生命，那个就是叫恨恶。所以就是在路加福音他就说，就是如果凡是，就是如果你爱我，你爱父母多过爱我的话呢，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了，记不记得？不就是这个恨恶这个字咯。那不是只是解恨恶嘛，只是一个比较，到底呢就是你在地上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即是专注，你把持，你着重，你着紧是哪一个的生命多一点呢？耶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我在地上面三十几年，我是去揽住我爱惜我自己地上面的生命，我就不会令到人去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当我愿意去放手，去挪开，移开，去舍弃我的生命的时候，反而就有很多人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 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到去写出来的。亦都係要同門徒講，你哋喺地上邊短短幾十年，好似摩西所講，一般嘅年紀七十，若是強壯可到八十，喺一個咁短嘅人生嘅裏邊，你要去專注，你要去把持嘅，你係咪就係守護住你自己喺地上邊呢一個咁短暫，係將要扭壞嘅你自己嘅人生？你有没有去花啲时间去专注紧，嚟到去重视、去关注你喺天上面嘅生命呢？就系、是、一个永恒嘅生命，系一个永远嘅生命。当我哋去解永生呢个字嘅时候，我哋或者都有知道咧，就系呢个 eternal life 永远嘅生命，就系一个拥有上帝嘅生命，系一个与神同行嘅生命，系有上帝嘅质素。有上帝的内涵的一个生命，到底你在地上面你不断去努力的，你是要令到你地上面这个将要过去的生命开心，还是你是在这里累积着储着你自己天上面的生命，以致可以继续去延续下去？这个就是这句说话里面所说。当然如果我们再读回，即係譬如喺馬可福音裏邊第八章三十四節至到第三十七節，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節至到三十七節，我哋可能會都明白，就更加明白耶穌所講呢句説話嘅意思。佢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即係冇咁愛自己嘅生命啦，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是指地上的生命，必丧掉天上的生命。凡是为我和为福音的缘故去丧掉地上的生命的，就必救了天上的生命。人如果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可以拿些什么来去换取永恒的生命呢？ 所以当耶稣他临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例子，来到去祝福他自己的门徒，叫他们去明白生命的意义，什么是应该值得我们去把持，什么我们是可以去放手，怎样来到去明白生命的意义。所以最后那句就是那个服侍，当我们愿意来到去专注在天上边，去拿住这个是拥有神的这个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要去跟从。所以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这个很容易明白啫。你如果请了一个的工人，那个工人是服侍你的，你去到哪里他都要跟着你的啦。那这个就是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但是耶稣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神是会去 honor 我们，那个尊重就是 honor。 这个 honor 是双方面的，如果你愿意去 honor 神， honor 我，神他说我都会去 honor 你。当这个是耶稣他临走的时候呢，即同去到要进到面对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去到面对十字架的苦楚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要结束，他就说这个的生命结束就是一个荣耀的时候的开始。我们要去掌握到，要明白到生命的意义，以致到我们不会因为见到耶稣的死，他的升天，我们对生命就失去了任何的盼望。在这段经文给我们去看到的，就是 有很多方面的应用。刚才我们讲了第一方面的应用，就是我们对死亡应该有一个新的观念，特别我们是信了主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对死亡是重新有一个新的观念，不是一个完结来的。我们地上的生命一定会过去，就算你几长命都好，你去到106岁，去到110岁，总有一天你的地上生命是会结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延续，是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既然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短暂，所以耶稣他就说，你要去把持住应该把持的，你要去放开那些你应该要放开的。什么叫做幸福？生命什么叫做快乐？其实就是一线之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自己放不下，特别在这个生命上面，就是 很多那些 你把持的，或者我们叫做你执着的，你放不下的那些生命的事情，就是令到你没那么幸福，令到你没那么快乐。你看透到，即是虽然我不是要讲那些什么佛教的思想，你看透到这个的，即是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开心一点，你会幸福一点。当然我们这个的所谓，我们不是要看透红尘，而是我们看透生命的意义，就是在生命的摆放。既然神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给了一些什么的生命的质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应该要拥有什么的生命的质素。生命是可以成全。在最近我们有一个的以前我神学院的老师，他叫做 Dr. Jerry Moy， 是一个美国去香港的宣教士，他刚刚就过身，70几岁。他1973年就去到香港做宣教士，一直做了36年。他是教系统神学，是 是教神学的，我的系统神学是从他那里学出来的。不过那时候呢，我就即系即系唔系好专注，佢教过乜嘢我唔记得晒啦已经。我而家嘅系统神学都系后嚟我自己补翻翻嚟，但系 Dr. Moy 佢俾我有好多嘅一啲嘅感染，系喺崇拜上边。我第一次见到东正教嘅嗰啲嘅 icon。是去他的 office 那裡看到，他負責我們神學院的組會的 chapel， 很多時候是他設計的崇拜，他坐在鋼琴邊一路帶一路帶，又找學生去做。我開始去設計一些不同的崇拜，是從他的身上去感染回來。 我對崇拜那個 的 passion是从他而来的。所以这个礼拜刚刚就是在星期香港的时间的星期六星期日，就是他的追思礼拜，就是他要去出殡的时候。他是神学院教了36年书，有很多个学生去追悼 去 追念他的一生。我就想起一粒麦子在地上面死了，会结出好多嘅籽粒出嚟。特别系一位嘅老师，有几多佢喺度36年？有几多香港而家喺度侍奉紧嘅牧师、传道、宣教士，都系佢嘅学生。我谂唔同嘅学生有唔同嘅感染，但系一个人嘅生命嘅结束。并不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他的生命是会成全，是会延续。从 Dr. Moy 的离开，我就再次去反省我自己的生命。当然在过去我很少地去想，就是如果我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的生命有些什么是值得去成全下去的呢？我過去一直都冇去諗呢一方面，當然都唔好咁，即係唔好話咁自大啊，唔好咁驕傲啊。有啲咩你可以值得人成全啦、啊？你嘅生命都係好渺小嘅啫嘛。冇錯，我哋都唔需要咁樣。但係我哋喺我哋自己嘅家庭嘅裏邊，或者我哋都要去諗下，我留咗啲乜嘢嘅生命嘅質素俾我嘅仔女。我留了什么生命的质素给我的子孙，我在我的家族里面，他们最纪念我这个人，在我的生命里面，他们最怀念的，有最大的烟劈的，是什么呢？耶稣很清楚他自己生命的目的。 How about you? 我们同心祈祷。或者我们有一些